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339集。难题。薛秀卓自打升迁就不坐轿子了，来回步行，此刻吩咐完就由雅儿打伞转身入了细雨间。待到了半差大院，看梁崔山已经等了半晌。 远清大人。 梁崔山下阶相迎，对薛秀卓行礼。薛秀卓打发雅儿走，对梁崔山说： 进去说。 梁崔山慢了几步，跟在薛秀卓后边进屋。屋内点了灯，炭盆却是空的。梁崔山落座时觉得椅子凉，他在刚才等待的时候就看过了这屋子，朴素无华，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壁上挂着的姚老太爷的遗笔，除此之外桌椅板凳全是寻常物件。谁能想到薛修卓负担得起启动军饷呢？ 重申不必拘谨。 薛修卓打开窗子坐下来，温声说： 今日是为丹城田税案来的吧？ 薛修卓身量挺拔，举止大方，令人如沐春风。他如今也是去都重臣了，可梁崔山在他跟前待得很舒服，他既没有世家子弟的傲气，也没有寒门庶出的拘谨，侃侃而谈时很容易让人心生好感。梁崔山把怀中包裹严实的账本拿出来： 不错，下官此来正是为了丹城停税案。 薛修卓等着他的下文。梁崔山接着说： 上回太后懿旨要花三小姐归宁，大帅得替父随行，以下官拙见，这是在崔大人呢。 太后在这个时候召戚竹英入都，无非就是给薛秀卓施压，军粮征调还悬在那里，时间不等人。 内阁已经拟了准许大帅出兵亲属部的票子，太后迟迟不肯批红，眼下大帅入都倒也不全是坏事。 可军粮征调的事情悬而未决，再拖下去只怕会耽搁决息的春耕。 薛修卓数日没歇，也是难在这里。他跟江青山费尽周折理清绝息十三城的账本，就是为了避免绝息像八大城一样出现流离失所的情况。太后拿的是他的软肋，这还真轻易动不了。今日梁崔山不来见薛修卓，薛修卓也要去见梁崔山。他说： 重申监管河州绝息两地盐税要务，不如跟我说一说河州详情。 这是想从河州借粮吗？梁崔山面露难色，他说： 下官直言了，大人想从河州借粮着实难办。今年河州丰收不假，可官粮上供去都，剩余的也要做春耕储备，只能跟盐市借明粮。那盐何如相当难产，又是财大气粗，给钱也未必肯借，就怕他顺势开口索要些别的，反倒坏了河州这锅汤。 薛修卓陷入沉思，他如今难在粮而不是钱，最关键的是眼下有钱也买不到粮。要是现在是在为启动军饷发愁，他还可以在河州绝西两地提高关税，从行商身上刮出来，但偏偏缺的就是粮食。按照海良仪的计划，把江青山调去中伯复苏，今年也能见到些许粮食，到时候再从怀州凑些出来，解决军粮不难。然而中伯现在是沈泽川的地盘，慈怀茶商县把大周的粮食截到了相当大的一部分。薛秀卓说： 等大帅入都，我跟大帅谈谈。 马蹄搅着泥浆在城门口停下，戚竹英臂间挂着披风，背着阴沉沉的天幕看去都巍峨的城墙。此刻天还没有亮，驻守在城墙上的八大营小将看到启动的军旗，立即拉长声音喊道： 开门，恭迎大帅。 几个城兵喊着号子拉门，击阔发出闷响，斑驳的城门缓缓上升。城门内的八大营士兵肃然地分立在两侧，对着门口的戚竹英押剑行礼。戚竹英抬臂，背后的启动骑兵整齐后退，跟他隔出了不小的距离。他抖动缰绳，带着花香衣的马车踏上了去都的官道。 两侧的士兵肃穆而立，目不斜视。戚竹英今日穿着朝服，他虽然没有封爵，却因为太后钦点有穿侯爵朝服的资格。朝服绯色做底，补子绣的是超越品阶的白泽，发间改掉了南服的梁冠，戴的是五珠，随着马匹的走动在空中摇曳。官道前方是相迎的朝官，侧旁站着锦衣卫指挥使韩城和内监福满，双方稍作寒暄就要引着戚竹英入宫。街道肃清，无人喧哗，去都寂静的只闻孤雀细鸣。韩城上马陪在戚竹英身侧，笑道： 边郡告捷，大帅劳苦功高，此番入都必有垂天之赏。 这话虽然讲得和煦，却是站在戚竹英的痛点上。他几次离宫都没有封侯授爵，如今离北反叛，戚竹英和启东守备军水涨船高，成了太后在外的依仗。他借机撤掉了监军内患，成为了可以威胁去都让步的东南刺头，早已让太后心中不满。此刻又紧挨着边杀战士，爵位正是太后制衡戚竹英的锁链，给戚竹英授爵的事情遥遥无期。戚竹英跟韩城不对付，先前几次都不愉快，这会儿和韩城虚情假意， 借指挥使吉言。 两个人在马上周旋，待到了宫门口，后边跟了一路的福满赶紧滚下马背，亲自来接戚竹英的缰绳。东厂在天成帝死后就此落幕，二十四衙门再也没有像潘如贵那样能呼风唤雨的大太监，福满更是夹着尾巴做人。戚竹英对内患没好感，朝廷派去监军的双喜现在还关在苍军的牢房里。福满为了不讨戚竹英的嫌，特地打扮了一番，他内着葫芦锦补子，头戴珊瑚夺针，外边罩着盖面，脚上蹬着乌靴，只敢往朴素上靠。福满哈着腰给戚竹英拿了缰绳，满脸堆笑： 这可是咱们大周的汗马，奴婢保准替大帅喂好。 戚竹英颔首回头看了眼马车，站在前边等着花香衣。韩城把马鞭扔给边上的内患，闻声薄哼一声，指着福满笑道： 你个老贼头，见到大帅马上要受赏，可劲的拍。 福满了解韩城的秉性，立刻说： 哎呦，指挥使这是臊奴婢呢。 他矮身凑近对韩城献媚： 奴婢平素都是仰仗指挥使，您看着几时能全了奴婢的心愿？ 你跟我一个岁数，把我叫爷爷，说出去我都臊得慌。 是你娘。福满腹诽：这狗日的成天拿桥，嘴上说着臊得慌，可使唤人的时候不就是在当孙子时？老天有眼，没叫他生出儿子来，真是大快人心。福满抚着胸口嬉笑道： 前头老祖宗还在的时候，奴婢就是儿子，论资排辈可不得把您叫爷爷吗？ 韩城瞧不上这些插科打诨的内患，但乐得把他们当狗屎。内患在永一年后期都是祖宗，那会儿潘如贵率领东厂压着锦衣卫，韩城还不是指挥使，看着纪雷认潘如贵当爹羡慕得紧。如今风水轮流转，看着福满在自个儿跟前打工作揖，心里自然痛快。福满上过内书堂识字，天琛帝时期跟萧迟衍内外联合做到了司礼监，后来天琛帝被没入刺杀，他当即倒戈，听凭韩城的指挥，用一卷圣旨把萧迟衍召进了宫。韩城因此构陷萧迟衍弑君，冲着这个功劳，韩城也肯继续让他打理内朝要务。反正封权下去了，福满再熬腰资历也能做老祖宗了。韩城看花香衣还没有下来，好似不经意般的问福满： 楚军近来如何？ 韩城当初在赵宇棋差一招没有杀掉李建廷，致使自己扶持韩家子登基一事作废，跟薛修卓结了怨，专门安排福满在宫中盯着楚军的一举一动。福满借着侧身的动作低声回答： 一切如常。 薛延卿近来在查丹城田税，把朝堂搅得一团乱。 韩城看着福满： 太后因此夙夜忧思，玉体抱恙， 你看着给楚军提个醒，让薛延清冷静冷静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